寻找健康的中国人。 嗯， 那么经过数十个样本群体的调查，最后最健康的人是谁呢？大伙儿可能都在想，你有你的答案，他有他的答案。 嗯， 我告诉大家，排在第一位的是五台山的出家人，因为那儿啊山清水秀，水好，空气好，而且呢他们常年吃素。 嗯， 这个粮食蔬菜都是自个儿种的，没有污染，饮食呢很有规律，心态也好，与世无争，所以呢他们是最健康的。那接下来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生活在长白山脚下的居民。 嗯， 原因呢也是水好，空气好，吃的粮食呢都不上化肥农药，吃肉，这个肉呢有些是买的。那么再往下头排，基本上呢那就都差不多是一个档次的了。所以呀，这个结果就告诉咱们什么呢？咱们要想成为最健康的人，不可能啊，因为您呼吸的空气，您吃进去的食物，您比不了五台山的出家人，您呢也比不了长白山脚下的居民，饮食习惯跟生活方式你都无法改变。 嗯， 所以呢这个毒淤虚在咱们体内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健康跟长寿呢也就会越来越少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呀，我说了，三脉通，百病无，这个呢才是咱们健康跟长寿的根基。 嗯， 因此我们一直把通三脉作为治病的准则，开创了外开三脉的功法，研制出了内通三脉，它成为残方后，几代先人们呢都做过将它复原的尝试，尤其是我的公爹，在生命的最后的五年里与时间赛跑，为了完成这件事几乎是痴狂了整整五年。我记得有段时间公爹的性格变得非常古怪，每天呢就像是一只斗鸡一样，死死地盯守着他那些个宝贝坛子，还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他的领地。那他的领地就是后院，谁敢往前上一步，他就恨不得抄起那个笤帚把把人赶走，把人撵出去。就连熬药的师傅他也不例外，我们想去药房那都只能绕道走。所以当时我就隐隐约约地觉得我公爹呀正处在神经高度紧绷的状态，似乎呢是在等待一个重要的时刻。 嗯， 所以呢我总是偷偷地去观察他。记得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我公爹呢盘腿坐在地上盯着坛子发了很久的呆，然后呢看了一眼天色，深呼吸一口气就站了起来，紧张兮兮的就去揭开坛盖。紧张到什么程度呢？我就是那么老远的都能看到他的手在颤抖。揭开第一个，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又去接第二个，还是不满意，一直接到最后一个坛子。他看完之后嘴里一直在念叨，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呢气得浑身哆嗦，一脚就把那些个坛子都踹了。我当时啊真的被我公爹的这个举动给吓傻了眼儿，这个可是他最宝贝的东西啊，就一脚都给踹了。 我当时愣了几秒钟。几秒钟之后，我上前去问他，我说：“公爹，你没事吧？”他好像似乎也冷静了下来，就跟我说：“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呢，非常失落的就回屋了。晚饭呢，也给他送去了，他一口没动。缓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公爹又重新出去采集花花草草，重新买了坛子，把之前做过的步骤又都重新做了一遍。 嗯， 等那些草本呢都装坛之后，他又开始盯手。我以为呢他会像上次一样，到日子了就揭盖。我很好奇这回是什么结果。可是没过几天，公爹却把坛子都放在了板车上，准备外出。 嗯， 我一看到这儿，我赶上前我就问了，我说：“公爹，你要去哪儿？”他说：“出去一趟。”我说：“我跟着你去吧。”他冷冷地问：“不给人看病了？”一听这话，这话是反话呀，能关门吗？所以我只好作罢。那大伙儿都知道，我这个人好奇心特别的重，所以呢，我就想了个主意。 嗯，什么主意啊？ 哎，我去找我女儿啊。 嗯， 我到女儿的房间，我跟她说：“丫头，你爷爷要到外边去玩，你想不想跟着去啊？”哎，小孩嘛。 嗯， 我女儿这一听眼睛都直了，爷爷出去玩，那我也去啊，自个儿穿好鞋就往外跑，说什么都要跟着我公爹走。最后我公爹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他的小孙女。天快黑了的时候，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一老一少脸上都跟花猫似的。 哦， 我婆婆看见了就问：“哟哟哟，你们干什么去了？”我女儿当时小啊，张口就来：“我和爷爷上山玩火了。” 嗯， 我婆婆一听气坏了：“你自个儿疯就算了，带着孙女干什么呀？烧到她了可怎么办？”我当时呢特别的愧疚，因为毕竟这事儿是我非要我女儿啊跟着去的，那我就赶紧打圆场啊。我说：“没事儿没事儿，这不好好的吗？我带着她去洗洗就成了。”然后我拉着我女儿就走，公爹呢也是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后来呢我就问，我说：“你爷爷今天到底干了些什么呀？”就说：“我们去到山上之后啊，爷爷用石头搭了一个好大的灶，然后呢把他坛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倒出来了，那些东西上面好像都发霉了，爷爷呢就把它们放到灶上，在下面烧火，那些花花草草火烤了之后好香啊，一点都不像发了霉的。爷爷一会儿又让我帮他捡柴，还要加火，一会儿呢又要把里边的柴呢都拿出来好多，还把手放在草上说摸摸热不热，结果呢一不小心火苗子窜上来了，还给他手烫了呢。”我一听，我赶紧问：“烫得严重吗？”我那女儿就说：“刚开始好像挺严重的，我想给他吹吹，他说不用，他自己从怀里掏了一包不知道什么粉抹上了，就说不疼了。”听了这些之后呢，我就去了后院，我就发现公爹呀正把他那些个坛子往药房里搬，脸上笑呵呵的。我就问他，我说：“公爹呀，然而说您的手烫了，用给您拿点膏药抹抹吗？”我公爹伸出手自个儿看了一看，说：“没事儿了。”我仔细一瞧，他手上确实有个火泡印儿，但是已经全瘪下去了。当时我便暗暗地想：“哟，公爹的这小粉面可真厉害呀。” 嗯， 后来呢 我亲自做开元散了。我才知道公爹为什么要去山上烘烤那些草本，这其实是在进行第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 对对对、 哦、 那么之前公爹只是在坛子里进行一次发酵，导致微生物分布不均，面上的都已经产生了霉菌，下面的却还没有任何的变化。而且呢，一次性发酵时间过长，它会导致草本自身的营养损失严重，同时呢，提高有害菌滋生的概率。所以意识到这一点之前，他都失败了。后来呢，他在残方中找到了升温的字样，以及半张烘烤草本的图纸。然后他又查阅了很多关于发酵的资料，决定呢缩短坛中发酵的时间，并且进行二次发酵。而这个二次发酵是要在高温下进行，第一阶段要使温度升到60度左右，其实呢就是相当于咱们现代的巴氏消毒。那么通过这个温度杀死原料当中的病原微生物还有害虫。那么第二个阶段啊，叫控温培养，就是把这个温度控制到40到50度。这个温度呢是最最适合有益菌的生长，能促进繁衍合成大量的多霉菌体蛋白，增加小粉面中活性物质的多样性。所以才说我公爹一会儿让他捡柴火，一会儿呢又把这些柴火呢都撤了，还用手去摸会不会过热。所以大家看呐、这内通三脉来之不易呀。公爹呢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的尝试才完成了这件事。而正是他的这些异于常人的举动，才让几十种草本植物相生相克，发酵后激活了多种活性酶，才会产生活的散剂，让我们的小粉面能够兵分三路进入人体的气、血、精三脉。遇到瘀了破瘀，遇到毒了吃毒，遇到虚了补虚，把气、血、精三大通道通开。那么今天呢，我跟大伙儿想说说骨病啊。这个骨病啊，一旦发作，大家都知道全身上下疼啊、麻呀、酸呐、胀啊，让我们坐卧不宁，寝食难安。那么骨病患者无时不刻的就想赶紧把它治好，赶紧把它治好。从一次数百元的止疼膏、止疼药，到数千元的针刀、抽液，还有呢注射玻璃酸钠，再到动辄几万元的手术，乃至呢置换关节。很多骨病患者一次次的治疗换来的不是病情的好转，而是长长的付款单。实际上啊，这个骨病啊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难治。骨病它久治不愈，就是因为大家呢没有真正的找到骨病的根源。 那骨病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到底又是什么呢？ 其实呢就是咱们的经脉这条通道不通了。尤其是肾经。那么一旦肾经淤堵，不能作用于肾了，那咱们的肾呢它就会出现问题。而这个肾有什么作用呢？中医上认为肾主骨生髓。那骨髓是咱们身体的造血的组织，关节的润滑和营养也都来自于骨髓。所以很多的 中老年朋友啊，都患有骨质疏松，这其实呢都是肾经出了问题。那出了什么问题呢？大伙儿想知道，对不对？ 嗯， 我告诉大伙儿，两个字，堵了。 堵了。 对。 哦， 肾经这条通道它堵住了，那它怎么个主骨生髓呀？ 嗯， 那么还有很多的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就会发现，哟，今儿这脖子怎么就不能动了呢？一动脖子疼啊，头部活动困难，甚至严重的话，连带着这个肩膀这个地儿也会有酸疼的感觉。这个呢，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落枕。 嗯， 其实呢，这个落枕呢，就是颈椎的问题了。啊，有人认为，我就叫落枕，过两天好了，那就好了。出现落枕，颈椎一定有问题了。 哦，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说的颈椎病。还有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人就发现呢，这个关节不好使了，像生了锈一样。那么这些关节的问题，就是关节不能分泌润滑剂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大家伙儿看，咱们不论是颈椎关节，还是肩关节，或者是腰椎关节、腿关节，都是一个什么形状啊？它的一端有一个凹槽，另一端的骨头凸出来，凸出来的部分呢，刚好能够嵌进这个凹槽内，并且呢，凹槽内它有润滑剂，可以防止咱们关节因为活动而磨损。可是您现在肾不生髓了，髓又是产生关节润滑剂的一个关键。 嗯， 你这关节没有润滑剂了，你关节连接的地方它就会特别的干。那咱们坐下，咱们的站立行走摆臂，你这手臂走路不得摆起来吗？ 嗯， 那都需要关节的活动呀。所以一旦关节活动了，那么关节处呢就会一直的磨，一直的磨，最后呢把关节都磨变形了。这个关节一旦变形，两个骨头连接的它就不那么牢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会出现沉僵，出现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脱等疾病。 嗯， 并且如果这个关节一直磨，咱们又不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那就会像什么呢？像铁杵磨成细针一样，你这个关节也会被磨成尖的。那到这个时候，咱们就会出现骨刺、增生等等疾病了。所以呀，要知道关节的问题是润滑剂分泌不足。那为什么分泌不足呢？你的肾经淤阻，不能生髓，它不能产生润滑剂所导致的。 就是堵住了。 可不是吗？ 嗯。 所以这个疾病啊，其实并不可怕。咱们知道了这个骨病产生的根源，你就容易治。别忘了我们的六个字，三脉通，百病无。实现三脉通，百病无，要不就外开三脉做功法，一定要认真到位，持之以恒。那么另一个方法呢，就是内通三脉。我公爹呢，一心从一个残方当中研究的这个活的小粉面，它就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进入肾经之后，面对已经被毒素淤阻的经脉，这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见瘀破瘀。 嗯， 那怎么个见瘀破瘀呢？这个小粉面当中的一种裂解酶，它就能发挥作用。 裂解酶， 没错，裂解酶， 哦， 这种酶能把堵在肾经当中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这个垃圾毒素来进行分解，也就是进行破瘀，就像工兵一样，把挡住去路的路障给清除了，把这个风毒啊、湿毒啊 造成的淤堵啊给它瓦解了。 嗯， 那这个淤堵就会破开了。 哦， 那么接下来呢，这小粉面当中的吸附酶就会紧接着进行第二步。 嗯， 这叫什么呢？遇毒吃毒。 哦， 那大伙儿想想啊，这个风寒湿啊，它是咱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又是存在的。那小粉面怎么吃呢？大伙儿再想想，咱们衣橱里弄潮了怎么办？我们有干燥剂，干燥剂呢能吸附湿气。还有呢，刚装修完房子，咱们会选择在家里放点活性炭，因为活性炭能够快速安全地吸附空气中像甲醛这样的有害的气体分子，快速地消除装修的异味。而小粉面当中的吸附酶其实呢就相当于干燥剂活性炭起到的作用。 嗯， 能将经脉中一切无形的有害物质都吸附，最后呢再由一种运载酶装上，把它排出体外。所以有骨病的、老寒腿的、风湿的、类风湿关节炎的、颈椎病的、肩周炎的、腰脱的，在内通三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 嗯， 这前期呢在关节这个地方啊，咱们有冒风感。 冒风， 哎、 哦、 大部分骨病患者冒的是清汗，因为呢它有风寒。 嗯， 但是有一种它除外， 哪一 种？就是类风湿。 哦， 啊，类风湿冒的是黄汗。 这是为啥呢？ 因为类风湿它是久寒化热了，变成了火毒了。 哦， 所以类风湿关节炎红肿比较明显。但是这些变化呢都是内通三脉的身体的变化。 嗯， 所以啊，如果咱们肾经是通的，肾能产生充足的骨髓，这个骨髓呢又能产生足够的润滑液，那咱们睡觉就不落枕了。活动的时候呢，这个骨头呢它就不咔咔咔的响了，你要是弯个腰什么也不疼了，腿也不麻了，咱这个骨头呢也结实了，也不容易骨折了。而且呢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都能够随意的活动了，那出门还带拐杖吗？肯定不用带了。 嗯， 啊，筋骨强健了，这骨病呢它就好了。 没错，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不管您呢是用外开三脉的功法，还是内通三脉，你都要做到三脉通。这样呢咱们就能实现气脉通身轻松，血脉通脏腑安，经脉通寿延年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那也先请您呢稍作休息。徐主任特别为所有听众朋友印制了外开三脉功法图谱一册，里面图文并茂，非常清晰地教给了大伙儿如何准确地操作外开三脉功法，您可以在听完节目之后拨打电话报名领取。那接下来是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 现才艺， 在即将到来之际，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 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请开始您的才艺。 我叫沈志明，今年79岁，是河北清源县农村，我是保定这个患者，通过这个治疗和吃药吧，得到了这个特别好，所以我不发自内心的我要献才艺。 嗯，那说说啊，有什么才艺要献给我们呢？ 我写了一首小诗，赞徐桂英：徐老太太医术高，打通三脉百病消。谢谢咱们老伴儿。原来老伴儿是躲在这个半身不遂，脑中风了，也吃了好多的保健品，也上了好多的当，结果毫无疗效。后来正好老伴就是马上就要出来了，我就赶紧的，现在吃了将近两个月了。原来的半身麻木、腿脚麻木、头晕、走路飘飘然的，就走不稳。现在解决了，我认为就是出了根儿了，特别高兴，所以我才向这个团国部这个通过这个平台给介绍一下。我这个劝这个全国病患者还是找到徐主任好好的治一下，把咱们这个一身的病，多年的这个一体多病治愈，这是我的希望。再次我这个谢谢徐主任，再见。 非常感谢叔叔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自己的这首诗呢也是对徐主任极高的赞誉，同时呢也非常的为您的爱人啊感到开心，身体呢有了这么大的一个改善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患者朋友都能像您一样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你好，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哎，听了您的电话很高兴啊。 您想问我什么您就说啊。 我要写两句还、我也说好，完了我通过总感觉您徐主任就是做了开三脉的功法 啊， 让我降三高， 降三高， 五脏六腑大改变，让我大腿有劲儿了、每天都蹬着自行车上班去了。 是吗？您多大年纪啊？ 我64了。 哎，64，哎，咱们老有所为呀、又可以去上班，挺好。 让我在上班的时候吧，让我和电梯赛跑，我敢和电梯赛跑。 哦， 从一楼跑到八楼。 你从一楼跑八楼，这太让我高兴了，这真的是太让我高兴了啊！ 我精神更好了，昨天我又搁八楼又跑四楼，四楼跑三楼，三楼又跑到八楼，八楼又下两班，都到三班了。昨天， 哇，你这么一个锻炼呐、嘿，这个锻炼的力度太大了、 阿姨身体太好了， 真的，她身体太好了， 就感觉特别高兴，完了，我那天我就，我其实我病挺重的 啊， 我的大便不成形，主要大便不成形，完了我那啥玩意。这两天吧，完我还有啥有点啥疑问呢？你的那玩意儿我喝的是大肠经和那个心包，我们邻居是喝的这个 啊。大肠经是5到7点，还有一个心包经的是晚上7到9点。 哎，我喝的是这个刚开始。后来完我胃不好，我脾也不好啊。 那你改时间呢？早上 就改时啊，可以改时间是吧？ 可以改时间。这个胃经呢是7到9点，脾经呢是9到11点啊。你如果说脾胃不好的话，你就在9点吃，哎，9点呢正好它挨着胃经，挨着脾经。 9点吃喝正好啊。那我寻思问问主任，完说那啥，告我啥时候不好的快呢？ 啥时候好的快？那我教的那个开三脉的功法您做了没有啊？ 做呢，正做呢，天天晚上那个是那什么经，就是三焦经是做，我就那时候有功。 那三焦经是晚上9点了，9点到11点是三焦经。 对、我就那时候做。 这个点做，那三焦经它管的就是脏腑就多了，它可以保护人的整个脏腑啊，上中下。三焦它可以使咱的全身的水道通畅啊，人体的水液呢能够正常的排泄，这个跟三焦的作用是 分不开的。哎，你在这个点做不做？啊， 啊 这个我表扬你啊，不错。 心脏也没啥，我其实我病不少，心脏也有毛病， 也 都有点毛病， 肝 现在那天我去上网上看，肝好点的，肾完了，我问完他我没听准，我也没往下肾，我是。就是骂人讲话就没好下似的，下水疼坏的。 你心脏不好，肾也不好是吗？之前血压好不好？ 血压也不好。 血压也不好啊。那我跟您说啊，那你最好再用一些内通三脉，把您的气脉、血脉、经脉用一用。那这样子一来呢，您这个身体的状态就更加好。就更加好，比现在还好。还有呢，咱这个年纪大了啊，跟你说两句，这个上楼下楼啊别太急了啊，咱们稳着点，别急急慌慌的啊，这个您注意着点啊，悠着点啊。 现在跟你通电话那往我心有底呢。 好嘞，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吗？ 那谢谢啊。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请讲。哎， 徐主任呐。 对，我徐桂英，你好。 哎呀，您好，您好。 哎，请讲。 您受累了啊。 不受累呀、有什么问题您说。 我跟您说那个什么，我们老两口啊都是一体多病。 一体多病多大年纪啊老两口 啊， 老两口多大年纪啊？ 哎呀，我们老伴是75 啊， 我是84。 哦，你80了啊。 啊，1岁84。 虚岁80。好。 我们老伴吧是那个96年他办过是轻微脑梗。再一个都是高血压、心脏病、胸闷气短、血压呀，现在总吃这个降压药，要不吃这个呀，都是，能达到是178。他还有这个膝关节也疼。还有轻微的这个风湿，手啊、手关节都是那个，肿。 平时他怕冷怕热。 嗨，又怕冷是又怕热。 又怕冷又怕热。 还吃他这个肠胃吧，还吃不了凉的，一吃凉的就闹肚子 啊。 他这个前列腺还增大，他还说有点发疼。这个在这之前吧，我们那个大补鸳鸯买了两份，我说简单说吧，都这些个事儿。 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用着。那么第二副中药的时候，腿部如果说肿的话，说明他的12条正经不通，而且呢他这个血管呢堵得很严实，说明身体当中有毒有虚有瘀。那么你老伴儿大补鸳鸯的治法用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有关节更加疼痛，就是手指头那肿的关节可能会更加疼痛，因为这个他通12正经，肝经肾经通的时候，风寒湿毒燥火这些东西要往外排。那么如果不通的地方，药物到了，你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是正常现象。我首先给你讲一下，它是正常现象。等到通过以后，肿消失，疼痛消失。那么还有呢，你们二老啊，无论如何，那个我说到的这个功法啊，气脉、血脉、经脉，你听我说，这个一定要赶紧的把它学会。如果说功法用下来，气脉、血脉、这个经脉还不是特别通的话，那就要用一些内通、内调三脉。功法呢是外调三脉啊，就这个我对你老伴的这个情况简单的讲一下。 就我这个化验尿常规时候吧，他总是有这个潜血，不是一个就是俩，他有时候呢还没有，有时候呢还是加减，心绞疼。都是真待着吧，不知不觉的，他都从这心口窝一直疼到喉咙这儿，反正疼上来那阵儿，你连话也不能说，也不能动，都自己都那么迷着。 别的有这个肝囊肿、脂肪肝， 嗯， 还有是胆结石， 嗯， 另外都是腰椎、四五椎， 嗯， 四五椎间盘，嗯，膨出，是这个还那个钙化，骨质增生，还腰椎还有骨质增生， 嗯， 颈椎呢是3、4、5、6、6、7，都间盘的椎间盘突出， 嗯嗯， 是像韧带钙化， 嗯嗯， 还有这个颈椎也有骨质增生，还便秘， 嗯， 有时候这个口苦口干， 嗯， 我吃这个这个吃了快4天了， 嗯， 还挺好，我觉着 是吧？您看看，您再把这个功法学会了。老两口坐一回也就10分钟多一点儿， 嗯， 啊， 我是那个去歇去， 嗯， 那我说我这个便秘，那怎么就哎呀可有个年号了，有个30来年了总便秘， 嗯， 最少是2、3天这是好的了，有时候4天5天，有时候1礼拜歇一回。 您现在用药以后，这个便秘的问题改善多少？ 啊 还是 比那个以前就好点了， 比以前好点了是吧？ 啊， 说明您这个30来年的便秘，还确实您这个毒啊不得了啊！ 对， 您这个毒是不得了，说明您的大肠经啊它不通啊，大肠经不通，这个脾经、胃经它也不通，您呢，在这个做这个功法当中。咱们有一个那个，拍那个脾经的，脾经，脾经在哪儿呢？就在你的那个大腿跟肚子这个交接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功法去做的话，那你这个便秘，这个毒素稍微再多排掉一点，那么便秘就比现在要好得多了。如果说你这个功法做下来还是这个便秘的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就得内开三脉。 那我们老伴儿这也不用，都吃这个吧， 先吃这个，对，他一天天会好起来啊。 好嘞，谢谢啊。 哎，不客气，再见。 啊，好，就是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我都是一体多病 啊， 有那么患者，但是挺苦恼的，跟你这边 啊。 我这个有那个玻璃的浑浊 啊。 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总是发慌，有点气短 啊，已经觉得气短了， 少怕声音。 嗯，心悸怕声音。 嗯，我的胃呀，老劲是吃一种不吃一种，他总是不知道饿似的。 脾胃也不好，不知道饿。 另外这个腰椎狭窄，有突出狭窄，还有这个都是有腰或啥的疼。 腰疼。 我骨一拳好像是压着我的坐骨神经都不啥，我这个现在都是这个两条腿。这得有7、8年了，总是没劲，立不起来。立着完，这刚开始那今年走着还可以。这一年呢，这越来越不中了。 那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那我今年刚57。 才57。 啊，我从48都开始，这两条腿都发软，没劲。那我这两条，这另外我这个啥，这个筋，哎，去年迈秋千，我这个膝关节这脚踝。一打软摔一个跟头，把这骨折，这个髌骨这摔坏了，摔坏了，到我们当地做了一个小手术，在腰上打这个麻药，我骨一瘸，这个神经给我刺激到神经了呢，尿失禁，现在总是长期便秘， 还有什么病 啊？ 我这个风湿特别严重， 风湿很严重， 我这膝关节往下特别怕冷。一到这秋后了，都不敢出去了。 好啊，那咱们就说说您身上的这些个病吧。首先呢，咱们说一说这个风湿骨病。风湿骨病这种病呢，在中医上讲呢，就是风寒湿进入到你的筋脉当中了。 然后呢在你的骨关节啊这些地方呢它就滞留在这里了。如果说滞留在骨关节当中呢，它最开始呢就是疼痛，如果说风寒湿进入到骨骼里头，那么有的人就变形，有的人呢是强制性脊柱炎啊，背疼啊，肩膀疼啊，哪哪都疼，而且呢人呢还是比较怕冷。那咱们讲这个治疗啊，怎么个治，怎么个治呢？我经常讲，像我们这主要针对这个一体多病的治疗呢，采用的是开通人的气脉、血脉跟经脉。那么其中有一个外用的方法，就叫开三脉的功法。那么开三脉的功法，您只需要打一个电话，他交给你了，你就按照这个开三脉的功法去做的话，那我告诉你，首先你的心脏的不舒服感啊，跟这个风湿骨病的疼痛感它会缓解。那么从您身上的这个病症来讲，骨病，风湿骨病涉及到您的肝经、肾经，心脏病涉及到您的心经、心包经啊，眼病涉及到您的肝经，就光从这个病上来讲，它是涉及到这些方面。 大补元阳的治法， 它不光是能够走十二正经，它能通百脉，不通则痛，痛则不通，你通了，你的疼痛感它就少了，疼痛感少了说明什么呢？风寒湿逐渐的被你排出体外。那如果说您这个病是一个老患者，好多年的一个老病了，甚至于年纪轻轻的班都上不了了，说明你的气脉、血脉、经脉这三脉它淤堵的比较厉害。那在我们这个中医治疗方法丸丹高散当中，还有一种散粉剂，它是干什么呢？它是一个活性的成分，它进入人体之内，它就能够把你的气脉、血脉跟经脉打通，打通的过程当中它是有毒，你身体当中有毒，哎，它能把这个毒吃了，有瘀它能化瘀，有虚它能够给您补虚。所以您这个方法如果说用了之后，那您身上的就目前啊，这现在这个症状它会逐渐的症状减轻缓解，然后你要是不疼了，心脏也正常的工作了，那您这个病呢它就逐渐的康复起来了。 嗯 嗯，好，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哎，好的，那谢谢您。 哎，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哎， 咱们再见了。 哎，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说。 哎，徐主任， 哎， 我真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心里我特别高兴。 啊，哦，特别高兴。 是，我说说啥我都得给徐主任，我说汇报汇报我用了之后的效果。真的是好啊，徐主任。 哦，是特别好。 特别好，我就说呀，我说把困扰我多年这个便秘啊，哎，让我看到希望了，我就用上第二天，哎，我说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哦，没有想到，太好了， 把我，哎，把我高兴的不得了，真是徐主任，我说可能别人呢，不理解，理解不了我这个高兴这个心情，就感觉我说这个，哎呀，身上我说这肚子一下跟去下了包袱似的，从来没有感觉过这么痛快，这么舒服过，我这个便秘啊，都有这20来年了，真的是困扰我20来年了。 哦，20来年的便秘。 那原来一蹲呀，那都是半个小时，半个多小时。就那个脸，我这都给憋死了，就那都拉不出来呀。但是我用了这个小粉面以后 啊， 我一天呀，我都去了3次厕所。哎，开始感觉吧还有点挺费劲，但是后来呀真的是就特别痛快了。20多年呢，我从来没有感觉过解手或者会这么痛快过 啊。你这个有宿便，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肯定 啊，小粉面啊，你用了以后它不会那么痛快。第一次要把宿便要排掉，以后就更加好了。 真的，我就感觉，我说特别感谢徐主任 啊， 我就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 啊，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便秘啊，有些人认为它是一个小事儿，我这高血压、中风、偏瘫是大事儿，但是便秘它会引发很多的慢性病，而且便秘很多人都拿它没招。开塞露啊，番泻叶呀，果导啊等等，就这么用下，排一次便用一次，很多人到最后自己都有点害怕了啊。我告诉你，便秘就是有毒淤堵在你的大肠当中，而且便秘的形成说明您的气脉不通，您气不足，肠子它才不蠕动，你首先要打通你的气脉啊。那么 对对， 这个小粉面它为什么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小粉面它是内通三脉，气脉、血脉、经脉，它内通三脉以后，你气脉、血脉、经脉它通了以后，你胃肠道它通了，对不对？所以呢，肠子蠕动了，它就自然而然这个大便的宿便呢，它就排出去了。那么还有一个小粉面，不同于我们以前的那个番泻叶、果导片、开塞露，它是活的，你用那个37度的温水把它激活以后，你一喝，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它直接进入你的气脉、血脉跟经脉，那么有毒的地方它会把这个毒给攻开。然后呢，小粉面里头的运载酶呢，它是搞运输的，它会帮你来排毒。那像你主要的问题呢在便秘，所以它解决的呢是你便秘的问题。那如果你再用一段时间，像我们人到这个中年了，对不对？中老年这个年纪了，咱们的动脉硬化呀，咱们的胃肠功能啊，咱们的睡眠呢，咱们的皮肤关节呀，其实我们说的毒淤虚都有了。如果在这个年龄段，好像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加油站，咱把气脉血脉通过内通的方法，气脉血脉都通了，那你的问题就不大了，你就能健康长寿，对不对？它主要就是打开了人的三脉的通道，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平时你要是有空的话呢，咱们这个开三脉的功法你再做上啊， 做上， 对，你再做上 那个，哎，我这个功法我跟着你们学做。 啊、 另外呢，这我觉得那个小粉面啊，确实特别好。哎、我准备让老伴儿跟我一块一起用上。 啊、这小粉面 啊，它不光是打通了你的气脉、血脉、经脉，它里边有双歧杆菌，这种杆菌它维护了你肠道的正常的这个菌群的平衡，那个病原菌的生长呢被抑制了。所以你稍微再用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再次便秘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想用的话呢，您直接联系就可以了，好吗？ 好好，老伴跟我一块用上、 哎、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哎、好吗？ 哎，好，谢谢徐主任啊、 哎、 谢谢您。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哎， 好好好，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个真体官，两个忠肝烈，三阴四真五行断，六阴七情八纲变，胃病虚先发，疾病来方便，前面中医还与心。 手把寸关尺，严查天地人，轩辕文化孕育了七皇一书魂，神州云国粹，历久弥新窗，做事时刻的事，教堂谁谁谁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衣服十八世纪的油画上，静静欣赏，你的浪漫，是否多久都一样？啊啊复苏，啊啊复苏。透着光，擦破的玻璃窗，做时刻的事，教堂谁谁谁看。